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Need the Real 周汤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九一点三，台中真善美电台八九点九，云嘉民生展望电台九零点五，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九一点三，花莲太鲁阁之音九一点三，宜兰北一产业电台八九点九，澎湖社区电台八九点七。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高雄市长韩国瑜今天再度质疑国家机器监控他，甚至透露自己的坐车装了追踪器。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强调，政府部门没有违法监控特定人士，任何政治人物也不该没有证据滥行指控，请韩国瑜主动举证，尽速把市政提供给检警单位，延起韩国瑜立刻提告，总统府支持检警单位彻查，厘清事实真相。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指出，政府不会违法监控人民或者是特定人士。韩国瑜身为地方首长，又是政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如果怀疑自身权益受到危害，应该尽速举证，提供检警单位调查真相。高雄市新闻局长王浅秋指出，那只可疑的追踪器不是装在车内的 GPS， 是跟 GPS 不一样的东西，那只追踪器是在引擎上发现的。台铁一名刘姓机务段长去年带女部属巡查路线抄水表，竟然在中途性骚扰女部属，尽管刘系机务段长矢口否认，但是监视器拍下了整个过程，证据确凿。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违反性骚扰防治法判刑4个月，得一颗罚金，案子还可上诉。女部署指控刘姓机务段长在板桥车站月台座椅上，先把手放进他的牛仔裤内摸他的臀部，而且讲话内容都与工作无关，后来借口他的内裤露了出来，意图对他伸手侵犯。法院审理时，刘姓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时发现女部属服装不整，出于好意才会协助对方把衣摆拉起来。不过法院调阅月台监视器，发现刘姓男子把手伸到了女部属的身后，女部属马上从座椅上站了起来整理衣服，而且女部属当时穿的外衣也盖住裤头，根本无法看到内裤是不是外露，认定刘姓男子性骚扰。彰化县24岁的杨姓男子去年替小姨子照顾还不满5岁的女儿，却虐打她13次，还从将近2公尺的高度重摔小女孩3次，送医急救不治。法院一二审都依杀人罪和伤害罪合并判刑17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谳。最高法院认为，女童案发时不满5岁，头部受到外力撞击，死亡风险高于成年人。杨姓男子连续从高处重摔女童3次，即便第一次重摔之后，杨姓男子的太太出面保护女童，杨姓男子却执意重摔第二次、第三次，明显存在杀人故意。认定二审判决没有违误，驳回上诉，判刑17年定谳。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3点，来到10522点，成交金额1199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14点，2067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1点，涨幅1.1%，196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0.55点，2882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点，933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2点，26314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上涨9点，3138点。南部县市8月12号以来好雨不断，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今天开市，蔬菜交易均价比前一个交易日18号上涨了1成，但是水商价差大。北部传统市场高丽菜每颗100元上下，叶菜类多数翻倍上涨。 台北果菜批发市场今天整体蔬菜交易均价每公斤38.1元，比18号的34.7元贵了3.4元，涨幅1成。丝瓜今天的交易均价更是比18号贵了5成，传统市场价格也翻倍到了一条就要30块以上。叶菜类今天交易均价每公斤29.6元，比18号的26.2元贵了3.3元，涨幅1成3。小白菜涨幅超过8成，包心白菜5成，芥菜6成，空心菜也有2成，高丽菜没有什么波动。但传统市场今天高丽菜却到了每台斤45元以上，一颗高丽菜通常2台斤，价格铁定破百。叶菜类包含空心菜，过去几天每把10元，今天涨到了每把20元，甚至25元。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指出，要是雨在下不停，传统市场的零售价还是居高不下。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成长路上有师长教诲， 江湖险恶，找扛把子解决。 打拼事业，我感谢 Brother 商用雷射印表机。 哎，是兄弟，当然要挺你了。列印品质最好，养护成本最低，日系雷射印表机全球市占第一。自己人当然推荐 Brother 商用雷射系列，好用、耐用、实用，硬是了得。 Brother at your side。 这礼拜纽约，下礼拜巴黎，我的每一笔成功订单背后都靠良友旅行24小时待命，全球即时线上订机票住宿，有位最低价，给我最划算的商务旅行。 您的机票住宿预订成功，良友旅行祝您出差顺利。 好物市集，水果爆！中秋好水果，送礼享优惠。苗栗卓兰冠军飓风葡萄，台东太麻里大木世家，嘉义温室牛奶美浓瓜，以及温室彩色番茄礼盒，企业团购就来好物市集。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曾沛慈。 我们的爱情怎么能这样，睡在一起却像邻居，不想来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在你那里，眼里，我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 放的烂音乐，像在嘲笑我最近的恋爱不顺利。寂寞的两点半，决定上网寻找一点答案。对谁，管的是谁，总比跟你好谈。今天星期几，反正还继续，确定没事。你说过爱情是小甜品，我在你那里，眼底或心里，这么多的不安定，爱怎么继续？哦哦，讨厌爱上了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是时间有你，满足我自己，再虚情假意。讨厌爱上的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总之不在意，我干脆放弃。讨厌爱上的你，被否定我存在意义，是时间有你，满足我自己，再虚情假意。讨厌爱上的你，要我苦苦压抑委屈，为了在一起，总之不在意，这太没骨气。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瑞恩的讨厌。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最近的你晚上睡觉睡得好吗？有打开收音机听听 DJ 放的烂音乐吗？ 从旧的欧欧暗暗曲别让一世间结果是遥远，无法来游转，看不到永远，那是你也要找到结案的人选，决心转。 人的人选决成全。 这歌曲呢，来自于茄子蛋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这样自作多情》。我们生在一个这样多情，但是自作多情的时代，自作多情的社会，自作多情的年代。今日的每日一沉思，哦，你是个自作多情的人吗？你是一个讨喜的人吗？哦，你是一个会害怕自己不讨喜的人吗？会觉得哈，他看我的眼神是不是不太喜欢我？哦，自作多情。那为了想要变得讨喜一点，你有做出什么努力跟改变吗？ 教室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经典的作品唱歌翻唱的人呢，是对某些人来说已经好久不见的 Joanna 王若琳。为什么说是对某些人来说呢？因为其实 Joanna 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她的第一张单曲那时候吓到大家是 Desperado， 然后呢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也翻唱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用她天赋一般的嗓音。但其实呢，他自己的脑中身为一个创作人，他有更多更多很奇幻的意想。所以其实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还跟唱片公司达成了某种的协议，就是好，那你们要我唱这种，就是你们喜欢我这种，就是这种声音，这种低低的声音，然后唱歌感觉很有韵味的话，我就发一张专辑，但是同时你也要让我发一张我自己的创作专辑，这样子交错交错的进行。那接着下来呢，就听到了很多 Joanna 的小世界爆发，唱一些很怪奇的歌，怪奇物语。那最新的最新这首《我只在乎你》呢，它的虽然唱的是老歌，里面呢这个配器用的有一点旧又有一点新的感觉，很奇妙。然后他的专辑的 cover art， 他的专辑封面呢，应该说他这张单曲的封面呢，走一种很未来，有点光明会感觉，有点宇宙感的《我只在乎你》，说到了老歌新番。许书豪的最新专辑找到了女神 Vivian 徐若瑄一起唱了这首歌曲《但愿人长久》。徐若瑄的确有给人飘逸女神感。然后呢，这关于月亮的歌，中秋节不到半个月，超过半个月，不到一个月就要来临了。昨天呢，我应黄丹妮之邀，黄丹妮继续还有在做她的网络节目，就是543南方基地。去做了一集中秋节特辑，很开心哦，在室内烤肉，吃了好多肉，非常的快乐。今年的中秋节，你要跟谁一起千里共婵娟呢？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间谍放送， 音乐大师久石让。与新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组曲》。 展开一段夏日冒险之旅。值得典藏，久石让《神隐少女交响组曲》。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爸爸再见。 做老爸，有囡仔爱栽培。 是，我走。 啊，若做师，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多。双香道尔发，最强 CP 值，挺你到底。再会，工班坐四个，优质省真多，旧换新，搁减五万哦。金卡空白空空八八九九五八空白空空八八九九五八，道文发福利库行李温发啦！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 B 先菌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 B 先菌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三天两夜刚刚好。 纳罗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罗湾集团0800239888。 我是 毕书尽。 空中的梦想着，就爱点你 UFO。世界集体游戏， 难得好天气。 天气，何不你对我，我对你，亲一个礼，难得好心情，争做此事欢天又喜地，路人甲乙丙丁，彩虹穿足浴的裤脐，孩子踢出水滴，闪亮街上恋人眼睛，寻常的巷子里，寻常人家里，谁在轻轻哼着歌曲，不知昨日恋人你是否开心，我还记得你的表情，难得有的好心情，突然放晴的天气，卷起衣袖大步行，做路人甲乙丙丁， 卷起衣袖大步行吧，今天你有难得的好心情吗？甲乙丙丁，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欢迎甲乙丙丁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分享一下属于甲乙丙丁的心情啊！甲乙丙丁三位天王呢，包括了张学友、郑中基、许志安。那甲乙丙丁有四个人啊，那个时候的丁是谁呢？那个时候呢，其实本来又要做甄选的，想要说哦，你可以跟三个天王一起合作哦。不过最后那个丁就是留下来，那个丁就是你啦。0223639955，嗨，你好。 嗨，马克好。 你好，还是提醒你一下，要关一下收音机或是你的 App， 谢谢。 我已经关掉，我没有开 App。 怎么称呼？ 台中老陈。 老陈你好。 对，今天要分享的是，本来想说要去解解馋买一颗蛋黄酥吃，结果今年蛋黄酥今年都涨到一颗50块。 不然原本应该要多少钱？ 我记得去年买好像40还是45的样子。 好贵哦！ 而且绿豆碰就是台中知名的那种绿豆碰，一颗好像也是60还是65了。 哇哦，哇哦！ 再多添20块都可以买一个鸡腿便当了。 真的哎， 今年真的都快吃不起了。 为什么哪来的瘾突然想要吃月饼啊，想要吃蛋黄酥啊？ 就是因为那个排队不二家排不到，想说排不到，然后就去随便想说去买个蛋黄酥吃。 那 我竟然 不二家是在卖什么？ 哦，彰化知名蛋黄酥，应该讲不是不二家，叫不二坊。对，他出名的就是蛋黄酥， 所以你没有排到那个就是最有名的那个要排队排很久，没有排到，所以我想说，那我随便吃一个其他的好了。 对，那个一颗卖50块的，还是就是坊间的烘焙坊卖的而已哦，不是多有名的。对，今年都涨到一颗50块， 可怕。那最后你有买吗？ 不买。 很棒，为你鼓掌。 买个菠萝面包吃就算了。 很好。 太贵，真的吃不起，而且一颗。吃一颗还不够哦， 啊，还不够，你要吃第二颗，那个热量超高哎。 不，就是一年吃一次，但是吃两颗就变成100块耶。 对啊， 不吃， 不吃，很棒。 对 ，OK， 拜拜，老陈， 拜拜。 发晕的精华精神，你忘了枷锁，释放心中野兽，从以后每天都像是新交集。穿山会有错。中钻木取火，没有不可能，关键在忘了就忘了有多么困难。忘记怎么麻烦来找我，忘记怎么承担。Alright， 慢动作飘在大海。忘记怎么放慢了节奏。忘记怎么麻烦来找我，忘记怎么体会真爱。 昨天呢去录那个中秋节特别节目的543南方基地啊，那除了烤肉之外呢也吃了几家的月饼啊，包括几家公益月饼，喜憨儿啊，唐氏症宝宝啊，他们出的这个月饼，跟唐氏症昨天吃到是什么，昨天吃到好像不是月饼，好像也是蛋黄酥之类的东西。好，所以呢就是你在中秋节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吃哪一家的，一定要吃到你才觉得这个节有过得圆满呢？看不下去了，想得真难受，一堆米粒装秋等秋的，还不踏当 dress code。 I don't give a fuck， 从你口中说的 lifestyle 有多 real， 如果你够掉你的道理怎么没让你有成就，就开始信息对号入座。那些老屁股的肉都跟豆皮一样皱，到处都是你的屎尿，抱歉我会踩过你的烂货。看着一的像做爆红，越是无脑越是被人认同，偶尔打开 radio 想放松。 Mother stop this， 我快二波波动，高层文化并未认定脚步，嘴边笑着牵着倒数。 Wake up wake up， 醒来听着，这次快被政府抽尾，这是你的怒吼。打开新时代，我发誓要停止这恶性循环，你就等着看，向天空发出了信号，带着兄弟一起来干。 We light it up， 黎明前展开狼人杀，就咆哮吧，我们缔造的是神话。来到我之前，巨石在改变，我天生狼烟瞎混，当我触发你的巨大剑士，手起刀落快到了你无法辨别，我俩联手阻击上当时的片野，卖出豪华里面装出感情强烈，我隐居在深山里处，我的江湖就是人情水库，新的协议将由我主落，新大陆我走将八千里路。我来听 OZ 接触这风雨，歌词模仿力，我们的风力全面展开攻击，今晚我来处理，把世界都擦平，把你们全部都立即的空气里。黎明前展开狼人杀，就跑就吧，我们缔造的是神话。来到我之前，巨石的改变，我天生狼烟。We have a visual on enemy paratroopers at grid pod uniform 259er. I don't know we're onto them. Break. 自从那天夺下金曲奖后。该干的大事我依然照做，跟出个解梦。I trust you, I want no smoke， 也不带他赌斗，我靠他的运作。Red motherfucking FP， 新的鸳鸯 CEO。Yeah， 这是王者的联手，王者的宝座，千真万确跟民国背着。腾云驾雾，现在起飞了，守寡你们的财产，我追着，我接着，让我的心脏也被黑的。新的局面将由我掌控，签了地下规则，将其打破，攻下山顶。我想过我的家的爱，我讲代表隆重。 上个礼拜呢，在台湾的社群最红、最夯、最 trending 的一首歌，就是 OZ 的新歌，让。真的很希望 OZ 可以点起狼烟，里面呢有说到一句说，想要打开 radio 想要放松，可是听到的就是 Oh my god。 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不够 friendly， 没有温度，但深入要深入到哪里去？有些人喜欢被充满，有人不喜欢会受到侵犯。躲起来，看到什么都想插进去，插话也得插得了无痕迹吧，不然会不习惯吧，会痛的吧，想痛并快乐着，但现实充满病痛还饿着。回想起第一次，深深藏在母亲的肚子里，无知地慢慢吸进无知的身体。前世的记忆，为什么要懂你？我都不懂我自己，你也不懂我，你更不懂你自己。如果持续深入，只会造成彼此困扰，那就停止吧，别让永远一次自扰。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不够 friendly， 没有温度，就给你门路，成为我的门徒，不用求神问卜，就把烦恼从坟墓里根除。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不够 friendly， 没有温度，就给你门路，成为我的门徒。 说你说我得好好去听去看去想，我想我种的花都开花就好了，有爱过就好了，有恨过也就好了，今早有酒今早醉，大意是今早也在今早醉，不用看时间忽微停却大发在云端，不必停下换上 Euphoria， 把一切都放下，挫折放下荣耀也放下，放下不然的做法，喝到断片喝龙腾到丹田，摄取精神的愉悦快乐保持没有期限，唯一愿意深入我深入黑夜，妥协今天的一切，跨越到明天，享受温存，摄入温室的房间试着生存，我愿意适合昨天，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不够 friendly， 没有温度就给你门路，成为我的门徒，不用求神问不绝，把烦恼从坟墓里根除，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不够 friendly， 没有温度，那就成为我的门徒，不用求神问不绝，把烦恼从坟墓里根除。 听到的歌曲来自陈贤静，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 Superstar, where you from? How's it going? I know you got a clue what you're doing. You can play brand new to all the other chicks out here, but I know what you are, what you are, baby. Look at you, getting more than just a re-up. Baby, you got all the puppets with their strings up, faking like a good one, but I call them like I see them. I know what you are, what you are, baby. Swagger of a champion, too bad for you, you just can't find the right companion. I guess when you have one too many makes it hard, it could be easy. Who you are, that's who you are, baby. Lollipop, must mistake me, you're the sucker, to think that I would be a victim, not another. Say it, play it how you wanna, but no way I'm ever gonna fall for you. Never you, baby. Lily Allen 的版本 Womanizer， Woman 女人加 IZ 移动词化女人化，再加一个 R， 女人化的人是谁啊？ 一个问题两种回应。 womanizer 是玩女人的人的意思，花花公子的意思，在爱情当中， 两双眼睛一盘点心， 男人跟男人，女人跟女人，男人跟女人之间的心理战。这首歌曲来自于屁雅吴佩雅的心理战。 可以说散就散，这场心理战你若不想玩，谁说都算结束这种不安全感，切记太认真一不留神成全是秘密，不用特别去解释你对谁的好奇，两双眼睛一盘点心，场景距离全是可以，没有多余的关系，除了当你是假想敌，本可以说散就散，这场心理战你若不想玩，谁说了都算结束这种不安全感， 星空音乐会， 金曲歌王方大同创作路上不断尝试与创新音乐风格，不变的是对音乐的坚持与热切之心。 特别的人奋不顾身，难舍难分，不是一般人的认真。 创作才子方大同暌违八年全新巡演，2019方大同零星之子巡回演唱会，好评不断。8月24号晚上7点半，台北小巨蛋，宽宏售票热卖中。 大家好，我们是 MFM。 下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需要重感情的废物。在下个小时呢，是我们每周一次的青春之歌时间。有没有哪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某个故事、某个人？重感情的你，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点播你的青春歌曲给所有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人所听到。刚刚听到的歌曲《重感情的废物》就是来自于 Trash 乐团，现在为你送上是来自于 The Girl and the Robot 女孩与机器人的。你们自己玩游戏。

郭台铭办公室指出，郭台铭认为政治上朋友结盟还是必须理念一致，毕竟郭台铭念兹在兹的还是怎样才能真正捍卫中华民国，让台湾人民过更好的日子。只要符合这个前提，郭台铭绝对不会排斥任何可能性。郭台铭办公室也透露，郭台铭会不会脱党参选这件事，至今还是很多人劝进或劝退。但郭台铭总统初选已经输过一次，如果真要脱党，有形无形成本更大，郭台铭还得谨慎思考。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李英杰今天南下高雄市参访美国军售的两栖突击车以及驱逐舰。他说，美国除了依据台湾关系法授予台湾防卫性武器之外，也提供各种人员交流和培训，与台湾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与安全。AIT 中午在脸书贴出了李英杰前往左营海军基地登上军舰的照片。李英杰说，他很荣幸能有机会来到台湾吨位最大的作战舰艇上参观。这艘基隆级飞弹驱逐舰原为美国海军既得级舰，现今台湾共有四艘同类型驱逐舰，具有强大的防空、反水面、反潜以及战场管理能力，平时担任重要海巡侦巡任务，战时担任作战支队旗舰。另外，李英杰还参观了 AAV-7 两栖突击车，台湾共向美国购入54辆，2006年在左营海军总部成军。这型突击车以陆上突击为主，机动打击力强大。2009年莫拉克台风期间，突击车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协助受困大水的老百姓。AIT 指出，美台长期在军售、人道救援还有灾害救助方面合作，也让台湾成为亚印太地区不可或缺的一员。国泰医院麻疹群聚感染扩大，卫福部疾管署今天公布新确认两名感染者，分别是医院护理师还有陪病家属。目前这起群聚总计9人感染，卫生单位追踪接触者1879人。这起群聚起于一名在越南工作的30岁男性，他在当地感染麻疹之后返台，8月13号和15号分别就医确诊，但是已经传染同住家人、同班机乘客、国泰医院急诊医护人员7人，今天又确认2人感染。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今天宣布，发现了抑制细胞中的蛋白质半乳糖凝集素3，可以有效降低神经发炎反应，减缓神经退化疾病症状，未来将成为阿兹海默症以及亨丁顿五道症的治疗契机。研究人员指出，微胶细胞是大脑的免疫细胞，负责大脑保全，还有少量的半乳糖凝集素3以及溶酶体。当大脑神经内的蛋白质不正常堆积时，就会发出讯号给微胶细胞清除，但过度活化的微胶细胞反倒失控，伤害神经。溶酶体就像垃圾桶，负责清除不需要的蛋白质，当微胶细胞失控时，就会大量产生半乳糖凝集素3，以致溶酶体无法处理破掉，等于垃圾桶的东西全都流到细胞里，神经发炎更严重。研究团队以亨丁顿五道症为模型，实验小老鼠，透过药物或基因方式抑制半乳糖凝集素3，成功减缓了神经退化疾病病程，预计以10年时间制成新药。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14点，成为2067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0点，涨幅1.05%，196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点，288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0.24点，9328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点，2625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6点，313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33点，10522点，成交金额1199亿。以上新闻由丁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小时候看阿妈替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 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翠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777，健康从翠鱼精开始。 优福华语竞爷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 Super Moment 大丈夫，第四名告五人红，第三名郑英生阳光灿烂的原因，第二名信纠缠，第一名周汤豪两秒钟。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信。 8月20号的下午3点06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来到了我们每周二下午的青春之歌时间了。你有没有青春之歌要送给大家呢？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欧巴的青春之歌， 是的，来到青春之歌的时间了，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0223639955，为你自己，为你那个思念的人，那一件事情，还有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故事吧。 助けてくれ霊のやつらに追われてるんだ、もうダメかもしれない。 Be a Miko 二人を咲くように電話が切れた。 俺たちはいつでも二人で一つだった。地元じゃ知らず。 这个 波 进来了。 台中老陈啊？ 不是。 那你是？ 是台北的 Awin。Awin， 你的青春之歌，你现在又是要去学校的路上吗？ 我在上班的路上，又有人又说我没有专心上班了。安雅一定很羡慕我，我每次都打得进来。 就其实要打进来很简单的，各位。Awin 今天要听什么歌呢？ 我要听张震岳的《臭男人》。 张震岳 就是， 对，黄义达的《臭男人》。 没有，张震岳的。 张震岳的《臭男人》。 对啊，就是我以前就是有一个交往5年的男朋友，非常爱劈腿。这首歌就是每次跟他去 KTV 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在朋友面前点给他听的。我就说这首歌， 有 这一首。然后我都会把你念的那个男女角色的那个歌词会互换，就变成是这首歌是我在骂他的，我在调侃他的。 了解。那你说他很爱劈腿，他就是有被你抓到几次过呢？ 应该当场抓奸在床的有一次。 哇，好刺激啊！ 他就说：“哦，那是他干妹妹之类的， 不是干妹妹。”然后，等一下抓奸在床是真的就是脱光光的那一种吗？ 没有，就是我去他家突击检查，然后发现就是他房间还有其他女性朋友在， 但是都衣着完整就对了， 衣着完整，但是就可以去翻垃圾桶了，一定会有不该出现的东西， 哈。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床头柜的保险套 有少。 我都会秘密写编号，有少这个还不是那个要写一，这就是，然后你就看编号几不见了，可以常问他。 啊，Win，其实你天使的外表现在蛮恐怖的嘛。 就是我非常有这种侦探的精神，然后那种坐车嘛，然后副驾坐的那个 女生最喜欢就是会把那个补妆镜翻下来，然后看看自己这样子涂涂口红，所以我都会在副驾座的那个镜子一翻开贴着我们两个的大头贴。 哦， 全是主权用的。 所以就是他如果在其他女生的时候，人家一拿下来就看啊，怎么有其他女生这样子。 对，因为男生出去玩一定会对外会说，没有，我单身，我没有女朋友。对，然后每次他去到底他发现我用这一招之后，他就会就是偷偷把那个照片撕，那个小贴纸撕下，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很流行拍那种大头贴，情侣大头贴。然后撕久了背胶粘性就会不够，然后就会有点掉掉的。我说你为什么把照片偷偷撕下来？ 这就是跟已婚男子戴婚戒，然后出去的时候会把婚戒拿下来是一样的道理嘛？ 是，所以有非常多的例子。所以就是这一首臭男人就是非常适合他的主题曲。 好的，谢谢你啊 Win。 好的，谢谢你马克， 拜拜。 拜拜。 你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臭男人》。 从头到尾，从来没说你是我的女朋友，不是说好了，只是玩一玩而已，却没想到你来真的放了很多真感情，告诉你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你。你也知道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在我的口袋只有一根小香肠，需要爱情别找我吧，我不能给你什么。聪明的女孩不会爱上臭男人，我是臭男人，曾经跟你一样幻想美丽的爱情，完美的结局却变成痛苦的回忆。我不想骗你，当我是个无情无义无聊臭男人，只有我的想象了解我。从头到尾从来没说你是我的女朋友，不是说好了，只是玩一玩而已，却没想到你来真的放了很多真感情，告诉你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你。你也知道我是一责任的男人，在我的口袋只有一根小香肠，需要爱情别找我吧，我不能给你什么。聪明的女孩不会爱上臭男人，我是臭男人，曾经跟你一样幻想美丽的爱情，完美的结局却变成痛苦的回忆。我不想骗你，当我是个无情无义无聊臭男人，只有我的想象了解我的心。我是臭男人，曾经跟你一样幻想美丽的爱情，完美的结局却变成痛苦的。当我是个无情无义无聊臭男人，只有我的想象了解我的心。 你的香肠真的了解你的心吗？真的吗？ 忘记了姓名

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酒下，我的爱。这花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把这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藏在酒香，我的爱。 阵阵的花香提醒自己不能忘许绍洋，大家应该也没有忘记，在那个年代2000年初期，台湾的偶像剧男偶像都要留中长发，如果没有中长发你就戴假发的年代。 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风吹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 而且许绍洋的花香这首歌啊，中间的间奏弦乐的编曲是编得很像当时超红的日剧 Hero 的主题曲，哒哒哒哒，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你的青春之歌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在为你送上这一位中长发帅气偶像男性，他就是郑伊健。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你是？ 点播青春之歌给你们， 张宇 的给你们， 张宇的给你们。你是谁？ 我是台中的小瓜。 小瓜，小瓜，你这一首歌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这首歌是在十年的跟我老婆的定情曲。 哦，你跟老婆的定情曲？ 对，就是因为我老婆是高雄的， 哼， 啊，然后在网络上认识的，然后就有一次机会把他找来台中，结果就因为就已经是其实已经在10年前 在就等于说要往回算的，大概在三年前就有稍微跟他认识的。 嗯， 啊，就是刚好第一就是三年后，我把他找来台中， 嗯， 想要跟他有就是要跟他结婚的前提之下，我就上市了，然后参加参加，过了大概一年，我们就结婚了。 所以现在已经结婚九年。 对对对，已经是三个小孩子。 天哪，好，等一下，赶快叫老婆打开收音机来听。 好，麻烦你要加油啊，赶快生小孩吧。 啊，我不要，好，拜拜， 拜。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都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胜与罪，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郑伊健的《友情岁月》，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 就爱点你 UFO。 每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青春之歌时间，有没有首歌，一首青春的回忆，青春的歌，会让你勾起你小时候过往的往事呢？欢迎打电话进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 就是你的新郎，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福和祸都要同当。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享，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 到今年你参加过了几场婚礼了呢？嗯，在真的差不多就是五六七八年前，这首歌非常非常常在婚礼当中听到，来自于张宇的《给你们》。0223639955，有什么歌想要给大家的呢？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米果。 谁？ 米果， 你的青春之歌是 张悬的《玫瑰色的你》。 哦，《玫瑰色的你》有什么故事呢？ 我觉得它算是我对于社会议题啊，或是一些就是发生就是类似的事情的时候的启蒙歌曲。 哦， 对， 那个时候为什么这首歌会让你觉得天哪，我需要关注社会多一些？ 因为当时有发生他演唱会有人拿，就是他拿国旗，然后有一些人有抗议的行为。 好好好。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蛮难过的。 好。 因为觉得我们的国旗怎么没办法很正大光明的拿出来。 嗯， 所以我他后来有这一首歌，我就觉得嗯就非常喜欢，然后因此也比较去了解像玫瑰少年啊， 嗯， 然后还有郑南榕， 嗯， 类似的事情就都因为这首歌。 哦，好的，待会为你送上安普的歌。 好，谢谢， 拜拜。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他多爱你几分，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从此不再是一个 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张悬，玫瑰色的你，现在为你送上的是安普的 Live 版本。 这一刻你是一个最快乐的人，你看见你想看见的，你将它大声拥抱你，我想把上玫瑰色的眼睛看见寻找不会有的机遇欢愉，你 今天呢，青春之歌的点播最后一首歌曲 ，Hello 02-23-63-995，你好， 好， 收音机要请关一下，谢谢。 好， 你好， 在台东，婷婷， 林先生，台东林先生的青春之歌是， 那个灭火器的人生， 灭火器的人生很新哎、欸， 会吗？因为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一直在追团啊， 哈哈哈， 对啊， 所以就让你想到那时候去看团的。 对，那种激动，而且是带着团员们一起出去。 那时候带 出去追团， 团员们，你们自己也有团。 对，然后去追着他们的乐团，然后在 再回去练，再练他们的歌这样。 哦， 对啊。 那现在，现在就是你们这个团还有继续在活动吗？ 都没了，大学毕业就瓦解了 啊。 可是这首歌有快十年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追团，你记得印象深刻，你有追到哪里去？ 就台北，那时候我们在台南读书，然后追到台北，然后到现在都已经回到台中了，至少还是听这首歌。 那你的团员们现在也全部都回到台？不对，你们本来就在台南认识嘛，对不对？ 对，然后现在都回到各地去工作了。 好的，林先生，等一下送给你人生 是婷婷婷 啊，婷婷啊， 嗯， 婷先生，好，待会送给你。 好，谢谢， 拜。 待ってね。 再没有关联，多不安，多不愉快。 我累了，你累了吗？是田雅霍一首全词曲创作的台式心碎情歌，主歌的部分特意以低音方式来呈现，营造自言自语呢喃的感觉。 曾经说的永远不分离，曾经爱的多彻底，一再受伤给不了。 副歌直接升到高音来呈现堆叠的情感，两段音域极端的差距，表达对死去爱情的声嘶力竭。 我累了，你也累了吗？我们就这样吧，哪怕一秒我都不敢想。我累了，你也累了吗？回忆湿了脸颊，就让我们分手。 田雅霍全新专辑《Unhero》心碎推荐，我累了，你累了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不让便便陪我过夜，嘿嘿，我的绝招是 A B 先制素，它含有满满雷特氏 B 菌、膳食纤维及多种分解酵素，还我一身新鲜。A B 先制素全台康氏美及网络商城热卖中。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irwana。 哦，好厉害，大苹果可以塞进去耶， 香蕉和好萝卜也在里面耶。 哎呀，你们把弟弟的 Baby Bill 都吃完了， 法国有机鲜果泥 Baby Bill， 百分百天然水果蒸煮，不加糖，不加色素，最多专业有机认证，全台妇幼通路都买得到。法国有机鲜果泥 B A B Y B I O Baby Bill。 我是黄炳祥， 那就飞，用力的奔跑，勇敢的寻找， 好康时间要来了，要大放送了。如果你是 CTO fan 的话，现在要直接送你去8月31号他们在台大体育馆的演唱会门票。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是他们跟老板一起的合唱， CTO 跟罗志祥口袋里的爱。那今天给你一个简单的问答好了，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是 CTO fans 一定会知道的。请问8月31号台大体育馆的演唱会呢，演唱会的名字叫什么？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跟他们的专辑名称是一样的哟。02-23639955，02-23639955，打电话进来，我们就送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8月31号的台大体育馆听跟看 CDO。 的地带， 你让我的回忆多了精彩，你为我的心跳加了节拍， 我终于发现爱原来在我的口袋，是你偷偷在灌溉，紧握的手心会被深刻记载，每一双微笑的眼睛都别说goodbye，长大，虽然这一路漫长，你们都在 对我慷慨，过去到现在，未来我还有所期待， 我终于发现爱原来在我的口袋，是你偷偷在灌溉， 紧握的手心会被深刻记载，每一双微笑的眼睛都 一路有你，谢谢你的收听，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最后要为你送上的是一首新歌，来自于蔡敏佑的《变心记》，希望你不要变心，继续的锁定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最后呢要跟你说一声拜拜 ，and 你很棒 ，You're awesome。想要找我的话呢，在SNS 在网络上面直接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我的 YouTube 频道、我的 IG， 欢迎你追踪啦。拜拜，明天见。 你在外面各种的风景，当你的工具，当你的钱包跳副司机。Oh oh oh oh oh, why so funny？ 你对我的朋友做了什么坏事情？你在背后有小钱，我总带不出去。你的确有意，我不是跟你一个等级。So sorry， 玩具最后也会生锈，我们的爱已经弥留。Oh oh oh， 不要再比谁更难过。现在对你 完全没有兴趣。 这是我的变心计，烂尾但是很疗愈。你会有你的报应。享受 你好奇的眼睛， 你当然不会变心，因为你没有心。做了什么坏事情，在背后又笑成我总带不出去。你的确有意，我不是跟你一个等级。 Oh oh oh oh oh， I'm so sorry， 玩具最后也会生锈，我们的爱已经弥留。烂尾但是很疗愈，你会有你的报应，无论如何 跟我没有关系。 欢迎你哭哭啼啼，让我享受 你好奇的眼睛， 你当然不会变心。 音乐全主打， 2019夏季国歌今夏最辣单曲 Señorita。 I didn't need it, but every touch you